北京时间八点整，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I love you so, hey, that's what you'll say. You'll tell me, baby, baby, please don't go away. Don't go away. But when I play, I never stay. So every girl that I meet, yeah, this is what I say. Run, run, run away, run away, baby. The fuck put my spell on you. You better get away, darling. Cause everything you heard is true. Your poor little heart will end up alone. Cause Lord knows I'm a rolling stone. So you better 给力，这样的音乐真的很给力， 非常振奋人心的一首歌。 音乐确实比天气给力多了。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各位我相信应该是有很多想说的吧。 对呀、只要是有关假期的事儿，朋友们都很积极。 对呀、而且呢，这个假期还是刚刚过去的那个小长假，清明这三天的小假期，各位是怎么过的？ 可以用一句话或者是一张照片来证明您的三天假期都是怎么过的、 看看各位是不是过得很充实很快乐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 九八六，欢迎各位随时参与进来。 哎，我刚刚想到也可以用一首歌呀，或者是一句歌词啊， 可以呀、 形容一下自己的三天小长假呀， 或者直接唱出来啊。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这是我们的心声啊，欢迎各位来分享。对，说到假期啊，很多人都是充满了留恋。其实呢，与其留恋已经过去的假期，不如畅想一下不远之后的那个小长假， 充满了期待。 没错，虽然呢，我们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心情也调整的差不多了，但是呢。 我都笑了。 那就要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因为再上16天的班就要迎来五一小长假了。 耶、 哎呀，是不是感觉有盼头了？生活又充满了动力哈。 必须的。 好好努力工作吧，然后准备好享受下一个假期。 是的，还有16天的时间可以做准备哈。 哎呀，掰着指头数吧，中间还要刨去周六周日呢，是不是？ 对，努力工作，加油啊。继续来看看这辆开往春天的列车，人气非常的爆棚啊。那直达八达岭长城的北京轨道交通 S2 号线呢，因为列车穿过花海的梦幻场景，被称为开往春天的列车。那也是在前些日子的小长假呢，也是人气非常的爆棚。在始发站外，铁路部门已经采取了分批次候车的站外限流措施。我看了这张照片，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是不是那个排队的人群更壮观？ 是，我总觉得像这种就是开往春天的列车啊，就穿过花海的这种，应该是人特别少，然后你感觉像一个仙境一般的地方。 对对对， 结果一看门外，感觉啊，真的不是春运吗？ 所以我觉得能不能够错峰然后去坐这个火车呢？如果这样的话， 为了保护这个景致， 没错没错，要不然的话人太多确实会影响到心情。我们再来说一件带给你好心情的事情，让我们国人都很骄傲，这个就是现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的这个工程即将要竣工了。以后从珠海到香港您只需要20分钟。这个港珠澳大桥被英国这个形容为是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也是一个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那么目前呢，这个大桥的各段都在紧张有序的进行，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那么今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之后呢，就将开始运行了。那么大桥呢，全长55公里，主体工程包括有桥梁，还有这个接近7公里的海底隧道，还有这个连接隧道和桥梁的东西人工岛。据说这个通车之后呢，从珠海到香港的交通时间将由现在的水路大概需要1个小时，陆路需要3个小时以上，那么直接缩短到20到30分钟，半个小时就到了。 嗯，我觉得真的是这个交通方面的设施越来越先进，越来越进步了。 嗯，没错。 嗯嗯嗯。继续来看，哎，更厉害的全球超级电脑。来看一下，外媒报道称呢，在超级电脑方面呢，中国不是赶上了其他国家，而是超过了某些国家。 哎， 中国在前100名中呢，分别是占据了第1、2、42、67、74、77、78、86、91和96的位置，确定这不是中奖了。而欧盟性能最强的电脑呢，使用其他国家部件才能够达到中国超级电脑的2.5%，才能达到我们中国超级电脑性能的2.5%， 也就是我们已经迈出了一大步，那可能要追上我们这个大的步伐，还需要一些努力。 我们是碾压式的， 是啊是啊， 超越，是不是？ 觉得非常的骄傲。 嗯， 接着来说吧，这件事情有意思啊，也不是很有意思，挺同情这位的。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位男子呢，因为觉得身体不舒服，然后去就诊，那么发现一个灯泡藏在他身体里边有11年了。最近呢，这名21岁的男子因为感觉到不适到医院去求诊，那医生诊断发现他身体里边有异物，开刀之后发现竟然是一个完整的灯泡。那么这名男子呢，在手术之后也表示了，说灯泡呢其实是11年之前，当他还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的时候就吞下去了。 我觉得这个事儿不是说有没有意思的事，这位朋友是什么意思？ 总之就是淘气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这回家要说给孩子听。 是， 嗯， 哎，这个也得跟孩子意思意思啊。 是啊，是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英国的小伙玩扑克牌，4年赚了1000万元啊。那根据外媒的报道，英国伦敦的22岁的青年拥有惊人的数学分析天赋。那他在18岁的时候拿10英镑玩线上扑克牌，4年内赚到了300万英镑，也就是大概人民币的2500万元。那据报道呢，这位青年呢是有过人的这个数理的分析能力，18岁开始接触上了这个扑克牌。 嗯， 那么最高记录就是连续8个月天天玩上16个小时。 哇，天才是天才，但是也得考虑一下戒网瘾的问题了。 是不是这样？希望他是线上线下同时进行。 哦，这样这样。 要不然怎么赚这么多钱？ 你还帮他圆呢。 哎，我真的在想，拥有过人的数理分析能力，真的好厉害呀。 所以说啊， 不只能考高分， 当然不是了， 能赚大钱。 天才的世界我们真的不懂。 嗯， 接着来说吧，这个才是真正圆滚滚的事情啊，难得一见。这个一只野生的大熊猫下山喝水，一路狂奔，速度惊人。那么最 你笑什么？ 你都把我笑毛了，你知道吧？我要是那只熊猫，我得跑得更快一点。这个宝鸡啊，一只野生大熊猫在河边奔跑，那么由于河堤比较高，大熊猫下不去啊，再次返回到芦苇丛中躲藏了起来。不久呢，这个当地的政府还有林业站的工作人员在公路两头拉起了警戒线，疏散车辆和围观的群众。那在众人的护送之下，大熊猫回到了附近的山林里。那么根据林业站人员的介绍说，这只大熊猫呢是成年的雄性大熊猫，体重在100公斤以上，下山呢可能是为了找水的缘故。 真是把它给渴坏了。 哎呀，这个国宝出行啊，真的是谢绝围观啊，不要看不要看啊。 我真的是从来没想过大熊猫还能以一路狂奔速度惊人的这种， 它毕竟是熊啊，它速度是很快的。 哦，它不是猫啊。 当然了。 我感觉可能都是在动物园里去看这个大熊猫，大熊猫馆里看熊猫，总觉得它是特别优雅，特别从容。 你就说笨重而缓慢得了呗。 然后一看这个，哎呀，野生滚滚真是不错。 哎呀， 为了一口水， 想不想领教一下他们的速度呢？ 还是熊猫馆里舒服吧。 好呀。 嗯，来继续来看一个可爱的狗宝宝吧。 嗯 嗯、邯郸的董先生呢，经常是给一只流浪狗喂食，并且呢是和小狗产生了感情。那不料呢，有一天这只流浪狗冲董先生直叫唤，那么甚至呢是干脆上前咬住了他的裤腿。那董先生挣脱之后呢，流浪狗又追上来紧紧咬住裤腿。原来呢，不远处一只狗宝宝掉到井里了，没有办法爬上来。 所以母爱是天性啊， 所以说他是这个狗宝宝是想让董先生去救他的孩子。 对对对对， 狗妈妈， 狗妈妈，对对对。 啊、 哦、哎呀，还是很感动。来说一个事儿吧，这个也是和动物有关系的。这个男生养猫好像能给自己加分， 猫是 是不 是？ 是, 是， 就是很容易吸引到姑娘的注意力和好感。 嗯， 我们也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是不是现在这个男士都流行养猫呢？那么根据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养一只猫主子能够让这个单身的人们啊更容易获得妹子们的青睐和好感。这个据一个大数据的调查显示了，说呢越来越多的男性选择在家里边养一只猫，而且还是共养的方式。那同时呢，越来越多的男性呢在社交网络上愿意晒出自己和猫咪的合照。哎， 我也真的是发现养猫咪的这些男士还都挺帅的。 是啊， 嗯， 颜值都还挺在线的。 是， 那么 而且养的猫的品种也不错、哦， 而且都和主人有那么几分神似啊。什么人养什么动物啊？ 有点有点。 这目前呢，这英国有550万的男性铲屎官。 嗯， 相比去年呢，这个数字是增加了1/5。而且呢，这个增长可能还是，会有越来越多的男性加入到其中。嗯、 对，而且这个原因可能是啊， 嗯， 第一，越来越多的男性名人愿意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公开表达出他们对猫猫的喜爱， 嗯， 影响了人们的喜好，哎，是吧？还有呢，还有二来，二来呢， 你是不是也没想到这个资讯这么长啊？ 二来呢，很多人就会这个实在有点看不清了。 图片的关系，但是呢还是可以说明，就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单身的男士啊喜欢养猫，但是我们希望他的出发点呢真的是因为爱猫，爱这个动物，不是为了博取妹子们的好感。 对， 嗯 嗯，就有一个特别年轻的居住在伦敦的小伙子就说，他可爱的猫主子是一个特别好的伴侣啊、 哎、 也算是他的一个伴儿了，无聊的时候还能陪他一起玩，相处起来也不是很麻烦啊，有猫咪在就挺开心的。 所以他已经忘了养猫的初心了 啊。对，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希望自己的这个人生能够进入到新的阶段，后来发现呢伴侣找到了 所以说啊， 嗯， 想找对象先养猫， 哎， 是不 是？就是 是 暖男你就帅给我看，哎，也不对，是暖男你就养猫给我看， 没错。 嗯，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用一张图片或者是一句话，什么都好，形容一下你的三天小长假。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一首歌。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 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眼看天亮，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老狼的一首《我要你》。 嗯， 其实我相信在这个小长假中应该也有朋友是弹弹琴唱唱歌就过了三天 哦，或者是谈情说爱呀，也不错， 真 不错，毕竟是假期嘛。 嗯， 那个可以和爱的人多一些相处的时间。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呢，就是来聊一聊一句话或者是一张照片证明您的这个三天假期是怎么度过的。看到有人直接发来一张照片， 嗯， 就是葛大爷的这个葛优躺， 葛优躺， 嗯，对。 哎，我觉得这样其实这样过节是最舒服的， 对， 没什么事儿就待着， 就很多人向往的一种状态啊。 是啊，嗯，再来继续看看这位叫银匠先生的朋友。 嗯， 哎，怎么好意思叫银匠先生，他是发了一张自己在被窝里看看着手机的照片，只露出半颗脑袋。 哎，我在想这照片是谁给他拍的呢？ 嗯，我估计是对他有意见的另一半。 对对， 还不起床，想怎样？ 来看这朋友吧，他说呢，这三天假期啊，天天在家追剧，因为发现了一部好的国产剧， 嗯， 所以看得欲罢不能。 嗯，不错， 也不错呀。 嗯，继续来看。哎，还有画图的朋友啊，特别的努力。这位叫鲸鱼的朋友就一直通过画图设计来度过了三天。 哎，所以这三天呢，和平时的工作日也没什么区别。嗯， 但是呢，我在他的电脑上看到了《武林外传》，所以说 啊，还是劳逸结合的。 嗯，刚刚说你加班辛苦这件事呢，就抵消了吧？ 哎，或者好吧，好吧。好，来看这朋友吧，这个最后那片树叶，他呢也是直接告诉我们睡了三天。 啊，好幸福，哦， 这真的是会的睡到昏天黑地啊。 嗯，哎，其实我真的觉得如果能在家追三天剧睡三天觉， 嗯， 很厉害。 对， 嗯， 而且很多人是因为平时可能工作太繁忙了，就是攒着一股劲儿，就一定要在假期把这个觉睡回来。 呀， 嗯， 没错，是想休息一下。 所以现在开始，你是不是又开始睡眠不好了呢？ 不要提睡眠的事情。好了好了， 来看，就是记不住啊，发了一张图片，哎。 嗯， 这位朋友呢，真正的就通过假期在努力了 哦。 他去发了一个这个公务员录用考试的这个卷子，应该是练习的试卷， 就是在做准备。 对， 加油加油吧！ 嗯， 我觉得付出总会有回报的。 是， 嗯， 是是是。 来看呢，这位严圆圆说了，还什么呀？直接看照片吧。 嗯， 这就是一床的猫啊。 啊， 看来这三天他也是充分的做好了一个铲屎官应该做的事情。 嗯，好好伺候了 主子们。 对。继续来看，哇，来看这位叫开花的朋友，他是做了一个，这应该是叫什么 什么 后桥 啊，哦，我都不懂，好专业呀， 后桥 瑜伽术语吗？ 不是，舞蹈啦。 哦，嗯，哦， 结果人家根本就没有这个术。他说弥补自己过年吃胖了肚子，然后他就一直就是向后弯腰，然后手掌在地上，然后 果然他这个难度是更高啊， 撑成了一座拱桥。 真棒真棒，像我这种 叫什么来的， 看起来就是一个 后桥，真的叫后桥 是吧？哦，反正你可以忽悠忽悠老姐姐嘛，老姐姐也不懂。 后桥 但是老姐姐也在努力的锻炼呢。我现在开始练平板支撑里边撑， 嗯， 这个哎平板支撑里边这个 板儿。 努力扮演好一块平躺着的板儿。还是可以躺得很好的。嗯，下一步就准备要撑了。嗯， 加油。 好啊好啊， 嗯， 来看还有朋友怎么说啊。哎呀，这个 来看这位朋友吧，叫做电影求婚大作战说了， 嗯， 说终于写完作业了。 哦， 也是配了一个武林外传的图片，我都真的觉得我也应该回去下一个再好好看一遍。 嗯， 应该挺有感染力的啊。 对啊，这么经典的一部这个室内情景喜剧。 嗯， 我那时候还看到网上有人说呀，说之前看到这个武林外传的时候觉得说，哇，我们这个国产的这个应该叫什么室内情景剧， 嗯， 哎呀，这个终于开始要向着新的高度要进发了。 是， 后来发现现在还停留在这个高度上。 嗯，就像最早的我爱我家， 嗯， 感觉都是经典。 没错， 超越不了了。嗯， 继续来看吧。这个叫有一点小可爱说了，不好意思啊，我们是放6天假的，我正在唱着山歌爬山， 啊， 嗯，发来一张照片在山上的，这应该是之前就是6天假期的时候，然后去爬山了， 嗯， 然后显摆给我们看， 非常清瘦的一位小妹妹啊， 是啊， 再来看这位叫雪城小公主，看她的名字就应该能知道啊，她就说，摘橙子了，都已经叫小公主了啊， 哎。嗯，还看到呢，这位叫泽川的朋友呢，也是这晒了一张照片，但是看到之后我们还挺心疼的，因为呢他这个假期肯定是生病了， 嗯， 所以呢这是拍了一张输液的照片。 嗯， 用这3天假期好好养养身体吧。 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很有意思啦，他说一人饮酒醉，结果他发的配的一张图片是一整箱的养乐多。 你是想把这些乳酸菌饮料喝到喝醉吗？ 所以只能送你一句3杯我开胃了。 对的，好啊。哎呀，还看到呢，这位朋友说了，这个朋友叫练特，他说呢确实是过得很无趣很乏味啊。 嗯 嗯，应该是一个人宅在家里边。 好，继续往下看啊。 嗯， 还有一位朋友说，哎，去了太原，在太原的街头他拍了一张图片，哎，感觉太原的夜晚也是挺热闹的。 我觉得能够在小假期走出去的朋友都没有辜负这3天的时光啊。 是吗？ 对， 嗯， 是啊， 也得看是怎么走出去的。 对啊，或者堵在路上也可以看看沿途的风景啊。 哎，真是不错，真是不错， 宽宽心吧。接着来看啊。 嗯， 这位朋友呢，哎呀，发了一张真是漫山遍野的山花呀，他说出去 happy 了，开心去了， 看花去了，这是看花的季节。 嗯， 确实是。 但是我们还是从这张图片上捕捉到，这个爬山的这个路上呢也是挤满了人。 嗯， 也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啊。是不是这种感觉？ 是 感觉这个人穿的衣服比这鲜花还要鲜艳。因为太多了。 嗯 行了，先睡吧。说跟朋友、跟女朋友吃喝玩乐， 嗯、 还加了一张，配了一张夹娃娃机的照片。 哎， 嗯， 也算有收获呀。 感觉没把你放在眼里啊。 哦哦， 面对一个夹娃娃界的 小达人哈， 对， 嗯， 怎么？ 其实我主要还是胜在颜值。 收敛一下啊，收敛，收起你的锋芒。 好的，好的，嗯，继续来看吧。这位朋友呢、发了一个他的日常，假期的日常，就是头发都没有梳过。 这很正常、啊， 也很好啊。难道你在家不是这样吗？我在家是这样的， 我平时都是这样的，并不是假期的日常、 哦， 这就是我的日常， 就是生活的常态是这样啊。 所以我一直盼着我们有一天千万不要直播呀，要不然我该怎么面对？ 我们是声音的直播，但是有可能会有视频的直播。 嗯、我就说那个视频直播嘛。哦天哪！哎，听说可以美颜呀。 对呀、啊，要不然的话谁直播？ 嗯，那头发怎么办呢？ 好歹梳一梳吧， 可以披个发型，假发套戴上去， 装作是那种不经意间的那种猎猎长发呀， 吹都吹不起来。 我们真的是跑题跑得太远了，想得太多。 来看，这位朋友叫做一根腿毛，说本来前两天都是在床上躺着度过的，结果最后一天倒是出了个门。 哎， 嗯。 但是呢， 出门干嘛去就没说了，有可能下楼买个饭什么的， 或者呢是出门之后一直还没有回到家呢， 嗯， 就一路都堵在路上。 是，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用一句话或者一张图来说明一下三天的假期是如何度过的。 没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赶快来说一说吧， 一起来听一首很欢乐的歌，在树上唱歌。 在树上唱歌。你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我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作者。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怕什么都变没了。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锁下了，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放开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像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但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不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作者。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什么都变没了。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像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当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哦哦，哒哒哒哒，哦哦。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三到五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以成功支付。 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是下半时段的乌语来了，我是于思淼。 各位好，我是圆圆。 先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用一张图片或者一句话形容一下你的三天小长假。 微信公众号是 YJTP986，随时参与进来吧。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调查显示呢，国内的高管都爱用华为，用苹果的年轻人大多没有买房子。腾讯呢是以大数据分析调查发现呢，使用华为的用户特征呢多以中青年男士、高阶主管、老板等形象为主。那苹果 iPhone 7的族群呢，经济能力多落后在想买房的范围中，凸显许多年轻人呢，比较可能没车没房，穷的只剩 iPhone 的社会现象。 他可能就是从一种现象然后入手，然后做了这样一个大数据的调查。其实我身边有很多车，有很多房，然后还在用 iPhone 4S 的人呢。我觉得这倒不是一个，也可能从这背后能看到一点问题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资讯的重点是前半部分，就是高管们都爱用华为 国产手机啊，我用我骄傲。 没错，而且都会用一些好像我们在生活中并不常见的那种，其实是限量款的很多国产的高阶手机。 对对对，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手机品牌的选择呀，也不用太盲目和跟风。 是， 接着来说吧，这是65年了，老奶奶用一针一线为老爷爷定制了一生的幸福。那么最近呢，一对耄耋之年的老夫妻，奶奶为爷爷做了一辈子的衣服，而爷爷呢，真是穿了奶奶一辈子为他做的衣服。这爷爷说穿你的衣服，你做的衣服挡了风寒，也温暖了我的心，不觉得清贫苦，但念情爱深。老奶奶说，能跟你在一起我就是幸福。 我觉得秒杀很多什么爱情告白呀， 对对对， 就这种的， 对对对对， 因为人家真的是过了一辈子。 是，对，而且老奶奶也特别的让人佩服，有这样的好手艺。 人家这个把生活过成了就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继续来看一位妈妈啊，这个妈妈多爱我一点，三岁前的安全感呢会影响孩子的一生。那童年时期呢，尤其是在0到3岁是形成安全感的关键阶段，母亲对儿童安全感形成的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那如果孩子安全感建立的不好呢，可能会导致他们长大之后也会回避深度信任的关系，对亲密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也会产生持久的影响。 我看到这条资讯的时候，我也在反思我自己。因为生活当中有些真的是说到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比如说你难免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然后也难免会有把这种不好的情绪然后转嫁发泄到孩子身上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了。因为毕竟一个人他长大之后，他可能就是这种人际交往还有他的性格当中的一些问题，确实是和他童年的一些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家长要做好啊。 对，大家不都说陪伴最重要吗？就是生活中自己的小缺点，我想孩子也能包容我们，就是陪着他就对了，是不是？ 您多包涵啊， 多多包涵啊。 对对对。 好，我们来看普吉岛上的一家商场。 哎， 来看泰国普吉岛一家名为彭提的游客商店呢，是顾客络绎不绝，其中的不少是中国的游客。但是啊，在这里相同商品竟用英文和泰语标注了不同的价格，比如说一袋榴莲干，那么应该是一袋榴莲干儿。那英文的标价呢是225泰铢，而泰语上则是118，贵了将近一倍。 所以外出旅游的时候咱们真的要擦亮一双慧眼呢，千万别受骗上当了。继续来看吧，这个是一个我们都应该关注一下的。那么在中国出生的这个小亚洲象要争名字了，要求就是萌萌的。那么最近呢，这个云南亚洲象种这个繁育及救助中心第一头通过人工干预繁育的这个小亚洲象出生了。满身绒毛的小家伙呢特别爱洗澡，模样呢看上去也是特别可爱。那现在这小宝宝还没有命名呢，已经开始公开征名了。如果你有想法的话赶快这个说出来，然后希望呢这小亚洲象就是被你命名的。 满身绒毛，它可以叫毛毛吗？ 我觉得可能就是只要是萌萌的这种方向的词应该都可以形容它吧， 或者叫蓉蓉， 毛蓉蓉好不好？哎呀，就出完这条资讯感觉好像这孩子这个小亚洲象的名字已经被我起出来了似的，而且还被选用了。 好开心啊， 莫名的有种骄傲呢。 哎，其实真的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比如说朋友在快生小宝宝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好朋友会围着他就自己，哎呦，我给你家孩子想一个小名儿，我又给小宝宝想了一个就是 好听的名 字 啊！ 我来告诉你，就大家这个过程都特别开心， 对对对。 而且你知道我最近最开心的就是，我真的是给朋友家的孩子起了一个小名，而且真的被他采纳了。 哇，你能透露一下小名字吗？ 是这样的，这位好朋友他的老公姓郝，也就是说这个宝宝的爸爸姓郝。 哦， 我就忽然有一天给他发微信，我说你家的宝宝太容易起名字了，女孩子可以叫好可爱、好漂漂、好萌啊， 对，这个姓儿就非常好起名啊。 男孩子就可以叫好帅 啊、 好坚强、 好坚强、 好强壮。 所以他们后来选择的是哪个？ 好可爱 哦，好可爱，所以是一个女宝宝。 对，女宝宝就她的小名就叫可爱。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特别开心。 没错。 所以我想让这只小亚洲象叫做毛毛。 希望，那你就参与这个活动嘛。 好， 人家现在公开征名，希望到时候就是你那个名字被选中了。 这么普通的一个名字。 哎，不一定这个名字普通就不好听啊，对不对？ 对，我这意义非同凡响。 没错。啊，继续来看啊，这个是让人很心疼这个车筐。那么最近呢，有网友晒图爆料了，说呢，在北京地铁6号线的长营站，一个男子呢骑行这个摩拜单车走在路上，而前面的车筐里边居然坐了一位成年女性。这网友都调侃说了，说姑娘啊，连1块钱车费都舍不得给你花的男人，还是趁早分手吧。其实咱们看这照片，感觉两个人挺幸福的。 只不过就是 他不应该用这种 骑车载人本身就是不对的，何况您还不是用大梁，您还不是用车后座，您是用车筐载人，这更不对了。 而且我不太清楚这个摩拜单车是不是共享单车。 嗯，共享的一种吧。 那你就更不应该，对不对？ 是啊， 把女朋友扣在筐里。 所以这两个年轻人秀恩爱的方式有很多种啊，不要用这种啊。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成年人被推在，也有可能是想就是晒晒幸福啊。 对对对， 被推在超市的那个筐里， 那个还能够容忍，但是这个的话呢真的很危险。你比如一个急刹车，可能这个车筐里的人就飞出去了。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车筐这么小， 破坏这个公共的资源哈。 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是啊， 继续来看，有网友呢，也是在西安700路公交车上拍到了两个人因为一个座位而厮打在一起的视频，场面也是十分的激烈。 嗯， 那么据视频中拉架的公交公司的赵师傅就介�绍了，那么在当天早晨8:30，那么身穿粉色大衣的大妈发现了一个空座位，于是就将手放在座位上准备要占座，而此时呢，第三个上车的小伙抢先一步坐在座位上，那大妈呢一时情急伸手打了小伙一下，那双方呢先是发生了争吵，之后呢大妈突然扇了小伙一个耳光，于是两人便厮打了起来，而大妈的丈夫也是在车上因为两个人的不理智啊，最后呢 反正 就 打成 还是比较激烈。 哎呀，最后还是经过民警调解，双方终于和解了。 嗯， 但是出门在外，我觉得真的不要这个着急动气啊。 对， 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而且冷静下来想想，这真的都是小事情。 没错没错。 嗯， 来继续看吧。这位女子啊，挪用了200万的公款去买口红，不为化妆，只为图一个过瘾。最近呢，这个一家公司的出纳小文，她呢是在4年的时间里边，一共挪用了公款200多万。用来干嘛呢？用来购买口红、香水这些物品，而且他买来之后几乎是不用的，只是在朋友圈里边晒。那么直到今年的3月31号，他才发现呢无法归还这些公款。那最后呢这个事情败露了，向警方去自首，目前已经被刑拘了。心理专家说了，他的行为呢是属于强迫性购物行为。 嗯， 有一个电影叫《天生购物狂》。 对，那个电影我看了好几遍。 嗯， 看完之后反思自己有没有这种倾向，后来觉得没有。 你对自己还真的是挺宽容的。其实还好了，就是如果是买很严重的话呢，那应该就是病了，得赶快去治。 对，而且你要挪用公款的话，这就已经是违法行为了。 没错。 继续来看另外一位女孩子就不一样了。 哎， 这是一位90后的女海归，她出租半张床，并且说呢我是认真的。那出租半张床租金呢是650元，限定女生。近日呢一则招租启事火了，92年的这位姑娘王英啊，是辞了泰国的工作后回到了杭州工作生活。那面对网上的争议呢，王英也表示不在乎，随他们说去吧，1300元的房租自己也能承受，但是交个朋友不是更好吗？ 哦， 嗯， 哎，其实我倒是想到我刚毕业的时候，真的是跟我的大学同学一起，然后我们租了就是一个租了一个房子的一间屋子， 嗯， 然后呢我们真的是同睡一张床，所以情况跟他这个很像，只不过我们是因为同学很熟悉，像他这个的话呢肯定招来的一般都是陌生人。希望呢能够遇到一个就是诚信靠谱的。 嗯，其实确实就是女生宿舍的感觉嘛。 对对对，而且还能够降低双方的生活成本。 好，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用一张图片或者是用一句话概括一下自己的3天清明的小长假。 没错。 一起来听一首来自谢春花的歌，叫做《只道寻常》。 想到的景。 些期盼和当时烂漫，冬日的小山和耐寒的狼，江水边渔夫泛白洛丽塔，这是我很想念的景。阳台上待看一天已过半，离别时知道是当时习惯，一切都很平淡，不觉出彩。雨落时才想起那种心安，欢声和笑语还在我耳畔。如今一个自在城市，两端相聚，远相艰难，不聚只散。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春末傍晚，云层渐远，屋檐下燕归来，人面花开。那时我还记得的景，眼看春又来，却意兴阑珊。离别时知道是当时习惯，一切都很平淡，不觉出彩。雨落时才想起那种心安，欢声和笑语还在我耳畔。如今一个自在城市，两端相聚，远相艰难，不聚只散。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立秋的画卷平铺简单，橘色的暖阳升，雾气消散。那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盘旋。离别时知道是当时习惯，一切都很平淡，不觉出彩。雨落时才想起那种心安，欢声和笑语还在我耳畔。如今一个自在城市，两端相聚，远相艰难，不聚只散。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 非常好听的一首来自谢春花的歌，叫做《直到寻常》。 嗯， 感觉这种歌特别适合在春天的时候听。 哎 哎， 可能就是有 着花瓣， 就是那种小清新的感觉。 是， 嗯，而且直到寻常嘛，也许你刚刚度过的这个小假期，当时觉得就是平常的某一天，然后多少年之后回想起来，当时直到是寻常，但是其实呢还是挺难忘的回忆呢。 其实是不寻常。 嗯 嗯， 好，已经把这首歌圆满的收，这个收好了。 那我们就来看朋友们都在说什么吧。 是， 来看这位叫王老虎的朋友说，表示只有两天假期，而且这两天的天气异常的好。 嗯， 可是聪明的我呢，就在家刷了两天的微博。 哦，你真聪明啊！ 都没有出去享受一下这个好天气吗？嗯， 来看这朋友叫华，他说呢一直都在工作，也就这几天可能在加班吧。 加班的朋友，嗯，辛苦啦， 希望你有倒休啊。 嗯，再坚持16天就是下一个假期啦。 说得好。 嗯， 还有呢，这叫 STO.L 的朋友，他说呢我每天都在听你们俩的节目啊，也不是，我们也不是每天都上班啊。不对不对，是我们不同的这个搭档，然后呢每天都会陪着你。他说呢我有车有房，我在用诺基亚，知道为什么吗？应该是很怀旧的朋友呗。 知道为什么吗？ 嗯， 不知道。 我这么殷切的看着你，原来你也不知道答案。 是 那希望这朋友来分享一下吧。 嗯，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继续告诉我们啊。 嗯， 小白梨花就说了，遥控摊，这是一种新的摊法， 就是手里拿着各种遥控器吧。 嗯 嗯，就觉得家里边所有的东西都尽在掌握了。 是， 来看这朋友，他发了一个，这是在哪儿啊？这是。发了一张海岛的照片，但我相信这可能就是他想去海岛但是没有去成吧。因为感觉距离太远了，如果三天的话确实是不够玩的。 嗯嗯，你一定没去。哼。来看这位叫苏拉说看了三天的樱花。 哦， 天天都在樱花丛中。 嗯，那 樱花树下 挺羡慕的。 嗯， 也挺好的。 嗯， 来看呢，这朋友说了，踏青，或者是踩公路，还是压马路比较合适吧？ 哦，啊，来看这个朋友概括的挺好。这个何宝荣就说了，路上行人欲断魂啊， 确实是，可能出行的时候又赶上大部队了。 嗯， 所以堵在路上，我觉得你应该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吧？还有呢，这位朋友呢叫米塔，他说呢。这是找了一个卡通的图片，但是呢也是证明他这几天过得确实很繁忙。 嗯， 就还是一个工作的状态。 嗯， 然后有好多的这个公文啊，然后还有这些什么揉烂的纸，应该也是被摧残的不轻啊。 是，来看这位我是一个要瘦的人，他发的是一条鱼的照片。 嗯， 是一条鱼张着嘴巴，然后旁边写了一个字妈。哎，我真的觉得很多朋友就包括我自己，就是在可能更小一点的时候， 嗯， 然后一般假期就真的自己摊在那儿，妈吃不吃饭， 一切都是 妈 妈可以搞定， 拿一个什么妈什么什么来了没有，就各种叫妈。 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这朋友也是和他异曲同工啊。 嗯， 这个叫金克斯，他说这他是发了一个表情包。 嗯， 然后说床以外的地方都是远方。所以任你怎么说我就是不下床。 哎，厉害厉害，尤其是现在啊，以前根本做不到，比如一周一个月不出门，现在如果真的不想出门的话。嗯，真的可以不出门。 对， 是吧？ 其实我倒觉得他这个状态是我以前就是没孩子以前休假可以有的状态。 嗯， 但是有了孩子之后真的是不行，由不得你啊， 逼着你运动。 对对对， 逼着你成为一个板儿。 对，逼着你去做平板支撑。 来看小明说不看照片，看微博运动步数就可以了。 哦， 人家都在运动。 嗯， 是吧？ 就是假期也是要打卡的。 嗯， 还有呢，这朋友他是发了一个自己和狗狗的一个照片，而且也是在这个户外，应该是一起去踏青了，挺幸福的。 嗯，再看这位朋友叫苏，什么假期过完了？天啊，不要再演了，虽然是假期也不能给你什么好处。 对呀，对呀。 嗯， 还是面对现实吧。 嗯。 这个叫闲谈月影落梦落花的朋友说了，我是一个即将面对就是毕业的这样的一个应届生啊。 嗯， 他说码了三天的论文，至少你干了一件有用的事情啊，对不对？ 是是是是是。嗯，其实我觉得利用假期，比如说像刚那位朋友写论文啊，还有像有一些朋友就准备高考啊，做数学题 呀。啊，哎呀， 还有一些朋友就不知道为什么在卷子上画个心啊，不管怎么样了， 就是苦练绘画技术啊。嗯， 不管怎么样了，都是在努力嘛，都是在利用假期的时间努力啊。 嗯，时间会见证你努力的成果啊。 是。 哎，接着来看啊。 嗯， 这朋友呢发了一张照片，我可以给他起一个名字吗？ 可以， 就叫远山吧。 好啊， 心向远方， 好伟岸啊。 哎呀， 好伟岸的名字， 真羡慕他啊。 嗯， 可以去看山看水。 嗯，来看，哎，高三党这位朋友也是高三党，说只有两天假期，而且都拿来刷题了。 哦， 嗯， 加油吧， 乖孩子。 对，至少你没有去上补习班啊、补课之类的，好好在家做题也不错。 宝宝。嗯， 对。还有呢，这位朋友晒的是，哦，这可能是这个三天假期都忙着家里边装修了。 嗯 嗯，家里边已经是小居规模。 哎，我真的是看到一位在秀恩爱的朋友，他首先是说被表白，在一起在一起，然后艾特了那个表白他的人，然后我发现这个表白他的人在下面发了一系列的表情，都是在爱心发射，发射爱心，然后 各种的这种小表情， 公然晒恩爱， 嗯， 还是很羡慕和祝福他们的。这位叫 Mr. Man 的朋友说了，他说呢，我是一名任劳任怨的医务工作者，已经连续两个星期没有休息了，感觉身体被掏空。哦，我们一定要给你一些精神上的力量，让你支撑住啊，因为确实是这个工作性质是太伟大了。 对，而且我们一定好好运动，好好吃饭，争取不给您添麻烦。 没错。您是不是觉得这个心情上好多了呢？ 嗯，哎，我发现真的是有很多在加班的朋友， 哎， 是不是？ 对， 嗯， 我还看到这朋友叫天鹏，他说呢，哎，我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娃呀，我这回老家浇了两天地，我所以说你也是一个庄园主啊。 什么庄园呢？ 就是精心打造自己的后花园， 就是什么炖庄园哈。 嗯 嗯，来看。还有这位幸福小猫不吃鱼就说，也是说上班呗。 嗯， 哎，还有嘞，就是，哎，还有就是肥鹤很忙，也是发了一张就是在睡觉的图片，还扶正起来，这还能学？ 老师有没有看到你发的这个图片？你演给谁看呀？这位叫捉猪猪猪侠说了，他说呢，从第一天晚上就开始发烧，感觉这三天呀一直在生病。哎呀，昨天晚上真的就是这个咳嗽的感觉自己都要憋过去了。 嗯，要注意身体啊。 对啊，希望你别忙着听节目，先把身体养好吧。 其实确实这个季节很容易感冒。 嗯 嗯，也真的是希望大家不管是在假期还是在平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嗯，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要多多的运动。 对， 是不是？ 而且 开心的度过每一天。 对，每天都要开心。 嗯， 毕竟我们还有新的盼头呢。嗯，再过16天是吧？又有小假期在等我们。 没错，希望下一个小假期大家也能跟我们分享。 嗯， 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见。 明天见喽。Don't keep your secrets to yourself. It's a karma suit you show and tell.